攻读《列王纪上》第22章。阿兰与以色列之间连续三年没有战争。第三年上，犹大王约沙法特下去见以色列王。以色列王对自己的臣仆说：“你们知道，拉摩特基肋阿德原属于我们。”而我们一直没有设法从阿兰王的手中夺回来。然后对约沙法特说：“你愿意同我一起去攻取拉摩特基肋阿德吗？”约沙法特回答以色列王说：“你怎样，我也怎样。我的人民就如同是你的人民，我的马就如同是你的马。”以后，约沙法特对以色列王说：“请你先求问上主说什么。”以色列王于是召集了众先知，人数约有400，问他们说：“我上去进攻拉摩特基肋阿德，还是不去呢？”他们回答说：“上去。上主必将那地交于大王手中。”但是约沙法特说：“这里就没有一位上主的先知，我们可托他求问吗？”以色列王回答约沙法特说：“还有一个我们可以托他求问上主，不过我憎恨他，因为他对我说预言，总不说吉祥的话，只说凶言。这人既是伊莫拉的儿子米加雅。”约沙法特对他说：“请大王别这样说。”以色列王于是召一个宦官来，吩咐他说：“快去将伊莫拉的儿子米加雅招来。”当时以色列王和犹大王在撒玛利亚城门前的广场上，各穿朝服，坐在宝座上。所有的先知在他们面前说预言。格纳阿纳的儿子七德克雅带来了些自制的铁甲，说：“上主这样说，你要用这些铁甲杀尽阿兰人。”所有的先知也同样预言说：“你上拉摩特基肋阿德去必然顺利，上主必将那地交于大王手中。”那去招米加雅的使者对米加雅说：“看，先知们都异口同声对君王说吉祥话，希望你说话也如同他们中的一个一样，也说吉祥话。”米加雅回答说：“我指着永生的上主起誓，上主吩咐我什么，我就说什么。”米加雅来到君王那里，君王问他说：“米加雅，我们应该上去进攻拉摩特基肋阿德，还是不去呢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上去必然顺利，上主必将那地交在大王手中。”君王对他说：“我应该多少次叫你宣誓，你才奉上主的名对我说实话呢？”米加雅答说：“我看见全以色列人散在山上，好像没有牧人的羊群。上主说，这些人既然没有主人，就让他们各自平安回家吧。”以色列王对约沙法特说：“我不是告诉过你，他对我说预言，总不说吉祥话，只说凶言。”米加雅答说：“为此，你且静听上主的话。我见上主坐在宝座上，天上的万军侍立在他左右。上主问说：有谁能去唆使阿哈布，叫他上去进攻拉摩特基肋阿德而死在那里呢？那时有的说这样，有的说那样， 以后有一个神出来，立在上主面前说，我能唆使他。上主问他说，用什么方法？那神回答说，我去，在他所有的先知口中做虚言的神。上主答说，你必能唆使他，也必会成功，你去照办吧。现在上主将虚言的神放入你这些先知口中，上主已注定你必遭殃。那时格纳阿纳的儿子七德克亚前来打米迦雅的脸说，上主的神又何曾离开了我而同你谈话呢？米迦雅答说，在你进入最严密的室内隐藏的那一天，你就会知道了。以色列王吩咐说，将米迦雅带回去，交给阿蒙市长基约阿士王子，说君王这样吩咐，将这人下在监里，少给他吃的喝的，等我平安回来。米迦雅说，你如果能平安回来，那么上主就没有借我说过话。后又说，众百姓，你们要听清楚啊。以色列王遂与犹大王约沙法特上去进攻拉摩特基累阿德。以色列王对约沙法特说，我要改装上阵，你可以扔穿朝服。于是以色列王改装上了阵。阿兰王曾吩咐自己的32个战车队长说，你们不必与大小将士交战，只攻打以色列王。战车队长一看见约沙法特，便说，这必是以色列王，遂转身向他进攻。约沙法特连声叫苦，战车队长见他不是以色列王，就不再追击他。有人偶然一箭射入以色列王的铠甲与腰带中间。君王对驾车的人说，转回，载我离开阵地，我也受伤。但那天战事越来越激烈，君王仍然立在车上抵抗阿兰人。晚上君王就死了，伤处的血直流到车底。约在日落的时候，营中传出号令说，各自回城，各自归甲，君王已死。人们将君王送回撒玛利亚，在那里埋葬了。在撒玛利亚的池塘中，洗涤君王的车时，有狗来舔他的血，有妓女在那里沐浴，正应验上主所说的话。阿哈布其余的事迹，他的一切作为，所建造的象牙宫以及修筑的一切城市，都记载在以色列列王史录上。阿哈布与祖先同年，他的儿子阿哈奇亚继位为王。以色列王阿哈布四年，阿撒的儿子约沙法特登基做犹大王。约沙法特登基时年35岁，在耶路撒冷作王25年。他的母亲名叫阿祖巴，是史类西的女儿。约沙法特完全走了他父亲阿撒的道路，不偏左右，行了上主视为正义的事。只有秋坛还没有铲除，人民仍在秋坛上焚香献祭。约沙法特与以色列王相安无事。约沙法特其余的事迹，他所做的英雄事迹以及如何作战，都记载在犹大列王史录上。约沙法特将他父亲活着时所留下的被神卖淫的男女全从国内铲除。当时在鄂东没有君王，只有总督代理， 约沙法特制造了塔尔史士船只，只为到敖菲尔去运输黄金，然而没有到达，船只就在厄兹雍泽贝尔破坏了。那时阿哈布的儿子阿哈提亚对约沙法特说，让我的仆人同你的仆人一起坐船去好了。但是约沙法特没有同意。约沙法特与祖先同年，与祖先一同葬在达卫城，他的儿子约兰继位为王。犹大王约沙法特十七年，阿哈布的儿子阿哈提亚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。他做王统治以色列只有两年，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，随从了他父亲和他母亲以及乃巴特的儿子亚洛贝罕，使以色列陷于罪恶的道路，服侍敬拜了巴尔，激怒了上主以色列的天主，全像他父亲所做的一样。